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了解到，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目前已经结束征集阶段和初评，现在开始到12月13号将启动网络投票评选，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为入围的50首歌曲进行投票，每人每天可以投出20票，网络投票按照15%的权重计入最终的总成绩当中，将有20首歌曲会进入下一阶段的复评。据了解，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征集阶段共收到歌词2623件，歌曲2030首，歌曲征集数量创纪录，超过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歌曲征集的单届水平。此后还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推广活动，让歌唱北京的新时代主旋律在京华大地唱响。舞台剧《演员实验教室》昨晚亮相国家大圈，这部剧由金世杰执导并领衔主演，王仁礼、杨丽音、邓安宁等人主演，用生活化的片段和最质朴的自然的舞台，再现了台湾传奇剧团兰陵剧坊人集体创作的状态，以此致敬剧场与剧场人。今晚这部剧将继续在国家大圈演出。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圈。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从今天0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510元和49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由每升7.68块调整为7.27块。95号汽油由每升8.18块调整为7.74块，分别降低4.1毛和4.4毛。生态环境局昨天发布，10月份本市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4微克，同比下降超过22%。1到10月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49微克，同比下降超过18%。两项数值都是有监测以来的历史同期最低记录。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截止到10月底，全市共淘汰国三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3.68万辆，持续保持重型柴油车执法的高压态势。按照环保取证、公安处罚的执法模式，1到10月进京路口、重点道路与入户人工检查180.4万辆次，处罚27.8万辆次。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首批安置房回迁启动，共计1807套住房正式交付使用。首批安置房名为后北营家园小区，小区北望运潮检核，南临地铁鹿城站与中国人民大学新校区，门口通公交，区位条件便利。记者从北京市燃气集团了解到，正式供暖首日，本市天然气用气量为7356万立方米，比去年供暖首日下降大约10%。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紫竹桥到花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航天桥到花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018年9月11日，《春之歌》潘玉良在巴黎画展在我国香港展出，65件肖像、风景、舞蹈人物绘画及雕塑全方位展现了传奇女画家潘玉良的艺术天赋。其中啊，长2.2米的油画作品《春之歌》为安徽博物院珍藏尺幅最大的一幅潘玉良作品。2018年10月初，中国嘉德香港2018秋拍预展有超过1700件总估价逾8亿港元的拍品呈现，其中一幅著名画家潘玉良绘制的裸女罕见亮相，颇为轰动。至此啊，2018年秋天，潘玉良再度成为了书画界和收藏界的热门话题。其实啊，因为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收藏了他的油画作品，所以啊，潘玉良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进入卢浮宫的画家。而他呢，从风尘女子到中国第一位女西画家的传奇经历，也成为了中国女画家的一段传奇。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重温一代画家潘玉良的传奇故事。潘玉良啊，是我国著名的女画家、雕塑家，更是中国第一位女西画家。2006年，名为《非洲裸女》的画作以902万人民币成交。2005年，她作于1949年的自画像在香港佳士得拍出了964万港元，折合成人民币啊为783万元。2007年，他创作的《玉后四美姿》在20与21世纪华人艺术拍卖专场以717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从2000年以来，潘玉良画作高价拍卖的消息时有传来，他与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赵无极等近代著名艺术家都已经成为了拍卖场当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事实上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华人世界就刮起了一股潘玉良热，而潘玉良画作的高昂价格则与这场持久的潘玉良热有着密切的关系。通晓艺术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民国时期啊，出国接受美术高等教育的画家本来不多，女画家尤其罕见。算来算去啊，这些女画家在人数上并没有超过20人，杰出者似乎只有我们熟知或者不那么熟知的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潘玉良、方君碧、关子兰、蔡威廉、邱堤和孙多慈。在这六个人当中啊，潘玉良无疑是一个艺术，因其他的五位呢，大多数啊是出自名门望族、富贵之家的窈窕淑女，或书香门第、一身书卷气的个性女子，唯独潘玉良出生最贫寒， 经历最波折屈辱，容貌呢又最不好看。但时至今日啊，她是这些女画家里边有着最大名望的一个女人。这个名望啊，是她低到尘埃里的不幸身世与至死都跌宕的人生所导致的，更因是她盖世的艺术才华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公认和臣服的缘故。确实，民国时期的第一代女性画家里啊，潘玉良可说是唯一一个不需要去寻找的画家，因为啊，写他的小说早已面世，他的艺术与身世也早已为我们所熟识。当然，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电视剧，都离真实的潘玉良相去甚远。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啊，潘玉良是我国旅法最早最著名的女画家，曾经两次远渡重洋，在巴黎从事艺术活动达50多个春秋。他的油画作品啊，融合了中西，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肤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他一生之中留下了2000多件艺术作品，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潘玉良这一位美的富有者，他的人生道路啊，是艰难而又曲折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两个男人啊是最为重要。这两个男人是谁呢？那他又是怎么深陷火坑，后来又顺利从良的呢？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著名女画家潘玉良的传奇故事。潘玉良原姓张，又名张玉良，字世秀，安徽桐城人，1895年出生在江苏扬州的一个贫民家里头。1岁时丧父，2岁时姐姐死了，到了8岁时，唯一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也不幸地离开了人世，他成为了孤儿，被舅舅收养。在舅舅家眨眼过了6年，女孩子到了14岁是最招人注目的时候，俗称啊叫剖瓜时节。她因做事勤劳，因而发育成熟较早，她舅舅看着这些啊，不由忘却了同胞姐姐的手足之情，财迷心窍，在她14岁那年的初夏，偷偷的哄着将她卖给了芜湖县城的宜春院，当了厨妓。17岁那年啊，她因容姿清秀，气质脱俗，芳名远播，成了芜湖地界令人瞩目的一株名花。这年啊，正巧海关监督潘赞化来芜湖上任，当地政府呢及工商各界同仁举行盛宴，为新任监督接风洗尘。商会会长将张玉良献上弦歌助兴，张玉良轻拨琵琶，慢起朱唇，珠圆玉润，一曲《卜算子》古调在厅内是婉转回荡。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曲子重复了2次，凄怨悠远，渴望幸福和自由的旋律在厅内是久久的萦回。新任监督潘赞化深受感动，良久之后问张玉良，这是谁的词啊？张玉良一声长叹，一个和我同样命运之人。潘赞化又问，我问的他是谁？张玉良像是回答又像自语道，南宋天台营妓严蕊。潘赞化凝神地瞅了他一眼，像认真端详他似的说，你倒是懂点学问。张玉良腼腆不安地答道，大人我没念过书。潘赞化意味深长地啊了这么一声，一缕惋惜怜爱之情是油然而生。哎，可惜呀，可惜。商会会长目睹了这一切， 心中暗自高兴，他将嘴凑近潘赠化耳边说：“潘公，她还是黄花闺女呢。”潘赠化没搭腔，心中呢不由得泛起了一丝波纹。咚咚咚，家仆在敲门，什么事儿啊？会长送来个姑娘，说是特来伺候大人的。潘赠化惊了一下，像是受了些耻辱，就说：“我睡了，叫他回去。”话刚出口，又觉得不妥，赶紧补充道：“你告诉他，明天上午有空，请他陪我看芜湖风景。”潘赠化心里已然明白了，会长送来的姑娘一定是白天弹琵琶唱曲的那个文静雅致的姑娘。回到了怡春院，张玉良挨了一顿打骂，说他是个废物。漫漫长夜当中，他在哭泣。第二天，张玉良奉命陪潘赠化出游，他竟像个木头人一样，一点也不知道芜湖这些名胜的故事，讲不出芜湖的风貌，完全失去了他导游的含义。然而潘赠化没有因此轻看他，也没有把他只当作一个伴游的烟花女子，他自己是个知识渊博之人，对芜湖的风景名胜并不陌生。他反而耐心地给张玉良讲述风景名胜的历史和典故。张玉良忘了自己身份低微，更忘了世人的冷眼和歧视，他感到潘赠化有学识，平易近人，使他产生了爱慕之心。待夜幕降临时，潘赠化吩咐车夫送张姑娘回去。张玉良恳求道：“大人，求求您留下我吧。”泪水盈盈，浑身显得有些轻微的颤抖，死死跪着不起。潘赠化弯腰牵他的双手，他就是乖巧的匍匐在他手上。走进监督宅院客室，潘赠化问道：“我问你，你要留下做什么呢？”张玉良鼓足勇气说：“他们把我当鱼食，想钓你潘大人上钩，一旦你喜欢上我，就找你讨价还价，给他们货物过关行方便，否则就以你侠妓不务官务，败坏你的名声。你若赶我回去，他们就说我无能，找流氓来糟蹋我。我知道大人是正派人，留下我对你不利，但我无奈呀。”潘赠化急问：“他们是谁呀？”“商会马会长和干妈他们。”潘赠化听了点了点头，脸上现出了严峻的神色，让仆人在书房内为他铺了一个床铺，他自己睡在那里，将自己的卧室给了张玉良住。这一夜呀，张玉良辗转反侧，潘赠化冒着嫌疑，不顾忌自己的名誉收下了他，又让出了房，他觉得不安。当今社会的官员当中，像潘赠化这样正直且具有怜悯心的怕是凤毛麟角。潘赠化高大的身影袭上他的心头，一股莫名的爱化成了烈火烧灼着他，他觉得心情振奋，就悄悄地起来，揉了揉眼皮，披上了外衣，坐在案前，捻亮了灯，找了一张纸，在上面画起了他从小喜爱并熟悉的莲花。第二天，潘赠化很早就外出了，仆人给张玉良送了三餐饭，张玉良也没有出门，一直等待潘赠化回来。天黑了，张玉良没点灯，坐在床边轻轻抚动琴弦，小声地唱道：“溪中春水清，岸上春花明。”突然之间，嘶的一声，有人点亮了灯，他吓了一跳，一看正是他期待的人，他叫了一声：“大人您回来了。”潘赠化淡淡一笑：“听你弹曲子好半天了，弹得不错，看我给你带回什么了。”潘赠化扬起手，是一套新编高级的小学课本。“我看你没念过书，一开始就学古文有点困难，还是先易后难吧，现在给你上课。”张玉良温顺地坐在他的对面。上完课，潘赠化准备起身离去，无意当中发现了张玉良画的那幅莲花，赞叹道：“ 过人的天资，天生的艺术素质。张玉良羞怯怯地说，画着玩的，大人您见笑了。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张玉良啊，如饥似渴的就学完了那套高小语文课本。一天呀，潘赞化对张玉良说，我想把你赎出来，送你回老家扬州做那么一个自由人。张玉良一听哭起来了，乞求说，回扬州，我一个孤苦女子，无依无靠，还不是从火坑又跳到水坑吗？大人将我留下做个佣人吧，我愿终生侍奉大人。潘赞化停了一下，又说，玉良啊，你是个好姑娘，又很聪明，在我眼里你是个孩子，我长你12岁，家中早有70儿女，我总不忍委屈你，现在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在外面给我造了不少谣言，想要我在关税上向他们让步。哎，事情到这种地步，